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来到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建筑二啦，咁由今晚的九点至十点呢，咁我们会同大家呢继续去讲一下一些世界上面一些特别的城市的一些历史啦，同埋入面的建筑嘅，咁亦都包括埋一些城市的设计规划，咁等大家呢可以从呢个建筑的角度呢可以都了解多一些。咁而今次呢承续住上一个礼拜我们的行程啦，咁就去到黎巴嫩啦，咁就讲一下贝鲁特呢个城市啊，都系一个非常之古老嘅城市啊！我哋真系由呢、這个哇喺即系公元前二千年可能开始讲到去，已经去到差唔多一战嘅时候嘅一个时间咯噃。 嗯， 咁一战嘅时间，咁对于其实呢个贝鲁特咧有啲咩嘅影响嘅咧？ 嗱，几样嘢要讲，点解今次我一开始都要讲翻一战终战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五四一百周年啦。 系啊， 咁其实咧五月四号就系中国出问题啦，就系、是、大家都系抗议巴黎和会啦。咁就三月一号咧就系韩国嘅三一运动咧，就系抗议同一件事嘅，就即系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赃唔匀，韩国就认为咧我唔应该系同日本一样，我唔应该即系继续系归日本嘅，我应该自己有一个生天。 嗯、 同样地，中东都出现呢啲问题。在巴黎和会里面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三巨头呢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谈话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是比较理想的。他觉得哎，得我们世界共融，有机会可以在今次和会之后搞出了新名堂。但英法两国呢基本上呢是密谋呢就食这个食餐好的。即简单讲就是有得略就略。 分赃。 分得难。而呢英法呢真正谋住的地方呢就不是远东的。是远东就无所谓。因为远东太远同埋真的不是肥肉。真正的肥肉是什么呢？就在印度同埋英国本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中东这个地方。有个叫奥图曼帝国，它而家灭亡了嘛。所以巴黎和会呢分的呢主要是奥图曼帝国嗰个广阔的土地。嗱，即係巴爾幹，大家都知道，即係巴爾幹奧空啦。奧空係緊要，但係奧空近歐洲陸，即係歐陸啊嘛。歐陸嘅問題喺英國都係小利嘅，但係咧中東嘅問題咧，英國咧就係絕對係可以干涉同插手。不過啲咩咧？佢簽咗啲協定嘅，就係一個叫塞克斯皮科協定。將來法國就一齊分啦。啊，邊啲地方咧就譬如埃及咧就不如係我嘅英國嘅人嘅管理嘅。啊，譬如一啲嘅即係譬如依個咁講嘅黎巴嫩嘅地方，就歸翻咧俾你咧就法國人去管理。唔同地方咧就有歸唔同去講。咁但係咧亦都有講英國咧，其實同一時間都同好多地方嘅人咧簽過好多協定嘅，譬如同土耳其人又簽過啲協定啦，同巴斯坦人都簽過啲協定。不過講咩咧，就係話俾佢哋咧都係許諾俾佢哋咧啊，你有一個自己嘅土地啦咁。但係事後咧冇做嘅，依一個嘅反而依個塞克斯皮科協定咧就係巴黎和會之後咧所簽定嘅。咁簡單嚟講係咩咧？依一次都呼應翻依一百週年紀念咧，但係就係個結果就係咩咧？就係佢當時咧係以英法嘅個人利益為主出發嘅一次分割中東嘅結果。而依次分割中東嘅結果咧，好多人咧都被即係批評為咧，其實後來引爆呢個中東好多問題嘅核心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就系今日啊，我哋有一个我哋今日讲嘅黎巴嫩咧，其实好长时间咧，都可能咧系同叙利亚咧系归入同一个地方去管理嘅。咁喺好多嘅部分里边咧，都应该系相近同埋相似嘅。咁点解佢最尾会分为两个国家咧？当时咧英法嘅谂法其实好简单啦，依个黎巴嫩嘅地方咧，有马龙教会啦，有咁多基督徒啦，咁啊分翻开佢咧都好嘅，咁就摆埋一齐。咁但系佢亦都冇理过咧，喺奥图曼帝国漫长嘅时候咧，佢两个国土其实系相连嘅，或者一齐管理。 嘅一個嘅事實。咁呢啲嘅問題咧，後來就成為咗種種問題嘅其中之一啦。 咁、但係咧，我哋如果聽翻上一集咁講咧，即係先導都有講過嘛，即係當你去到呢、這個貝魯特嘅時候咧，其實嗰度嘅人咧，即係嗰種認同感係唔同噶嘛。我係腓尼基人嚟嘅，我唔係阿拉伯人嚟嘅。咁其實可能係咁樣將佢分一分咧，即係變相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都唔定。 係啊，因為其實咧，基本上今日嘅黎巴嫩咧係由法國去定佢嗰個界線嘅。之前咧，奧圖曼咧嘅時代，佢都叫做大敘利亞地區噶嘛。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叫成個國家管咧？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嗰陣時都係城市去管嘅，即係中間其實嗰啲都唔係一啲好主要佢哋管治嘅地方嚟嘅。咁基本上咧，我哋之前都講啦，阿納坡同大馬士革互相都有鬥爭啦。其實即使同一個國家，所以你話貝魯特基本上嗰、那個宗教同埋嗰個歷史土壤都唔同咧，佢分割出嚟咧，某程度上咧都好似係必成嘅事實嚟嘅。咁同埋咧要留意啦，中東其他好多地區咧，基本上都係阿拉伯人為主噶嘛。但係喺呢一個腓尼基嘅土地上面，除咗佢哋有腓尼基血統之餘咧，其實宗教嗰個分成咧都好唔同嘅。中東地區可能佔九成嘅人口都係回教徒，就算你係唔同嘅派別啦。但係喺貝魯特咧出現咗咧個問題咧，就係、是、去到一戰之後咧，基督徒嘅人數咧係比回教徒多添。咁所以嗰陣時咧，嗰、那個社會上咧就覺得好多嘅政策都應該係偏袒回呢個基督教徒添，尤其是咧，當佢進入咗呢個法治嘅時代，係法國統治嘅時代咧，咁更加啦，因為法國都係叫做耶教啦，係咪？所以同佢馬龍教、天主教其實都有好多嘅淵源啦。咁所以咧喺嗰個發展上咧係好吻合嘅，咁亦都係令到咧，其實喺法國統治之下咧。貝魯特更加接近一個西方嘅城市，其實咧佢喺中東嚟講係一個異數嚟嘅。頭先講啦，個海港係非常之發達啦，咁佢都引入咗好多唔同嘅商業啊、銀行業啊呢啲咁樣嘅服務性行業咧，其實都係要靠咧，即係法國人相信基督徒啦，咁慢慢咧呢啲中產武器咧，令到佢哋咧成個城市嗰個氛圍好唔同。亦都會喺佢哋嘅城市設計度會見到出嚟嘅。 係啊，即係雖然好似打咗好多次內戰，但係譬如今日我哋睇翻佢啲數字啊，譬如佢嘅GDP 啊、國民生產總值啊、國民生活水平啊，都係喺中東嘅一啲嘅前列嘅位置。咁所以其實都好有趣，代表啲咩？就係佢哋嗰個經濟根底的確係唔錯。咁佢同好多地方做生意咧，的確係有幾百年或者上千年嘅。 腓尼基人啊嘛， 即係佢哋真係 做生意好勁啊， 真係好勁喎！即係佢你諗下，打到一波碌，手都炸到爛曬，但係依然係咁經濟現象好。 係啊，所以咧，其實隨住我哋頭先講我之前講咧，奧圖曼合沒期咧，一定一開始起飛咧，就真係唔可以停啦呢、這個城市。咁去到法國接手嘅時候咧，其實咧嗰陣時嘅舊城咧。已經係一個好細部分啦，城市已經擴張咗好多唔同地方啦。舊城咧喺奧圖曼後期咧，佢都破壞咗某部分嘅啦。因為咧奧圖曼覺得佢要衝出舊城啊，所以開咗兩條嘅主幹道，劏開咗個舊城。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法國嚟到咧，佢設計個城市嘅時候咧，佢見到原來奧圖曼末期咧，雖然佢就好似有少少規劃嘢做啦，但係都係即係成個城市都係碎咗咁樣嘅。佢現代化嘅做啲又唔做啲，咁我接手就有啲麻煩啦。咁但係咧，法國人就好即係好勁喺呢個城市設計噶嘛，所以喺接手嘅城市咧係唔會死嘅。 咁點樣佢係即係好似即係以一個宗主國咁樣嘅身份啊，開始下就去幫呢一個城市去做一個。比較全面啲嘅城市設計啦，我哋上一集等咗成一集，終於可以有啲城市設計睇下啦。 係啦，其實黎巴嫩人咧，其實相對咧冇對法國人咁反感嘅。當然啦，法國統治期間佢都好多打壓啦，驚你會有一啲叫做民族主義啦。但係黎巴嫩民族主義咧，某程度上咧都係由法國引發嘅，因為之前咧佢哋係大敘利亞地區嚟噶嘛。咁慢慢就因為哋由貝魯特呢個海港城市慢慢發達咧，佢先有一種咧叫做佢哋自我嘅民族意識起來。 嚟，所以咧黎巴嫩呢一種嘅民族式咧係好後期先有嘅。咁法國人嚟到咧幫佢咧，其實都係諗下呢樣嘢嘅啊，點可以將呢個城市有一種新嘅 identity 出現咧？因為我可以唔使你去之前話你係咪敍利亞一部分㗎嘛？所以設計咧就同之前我哋講阿納坡大馬時間唔同啦。佢哋嗰啲城市咧係會保留翻佢哋嘅舊城區㗎嘛，佢都係法國殖民地時間㗎嘛。咁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嗰一個舊城區咧有好多當地人喺度住咧，好大嘅反應。但係咧喺貝魯特唔同喎，因為舊城區咧喺奧圖曼後期咧已經開始破壞嘅啦。咁好多人咧已經咧搬去新嘅區住，同埋佢哋覺得咧舊城區都太細，留喺度都冇乜用啦。 嗰陣時得好少人喺嗰度嘅啫，其實一開始 係一開始10,000人，你諗下其實都好細。比起大馬士革阿納坡嘅舊城係差好遠嘅嗰個規模上。咁所以咧，當法國嚟到時候，唔好搞咁多嘢啦。其實你都已經俾人斬到甩皮甩骨啦。佢最後一埲嘅城牆啦，都1915年咧都俾奧圖曼撕走埋啦。你都唔係一個舊城嚟㗎啦，我都睇唔到有啲奧圖曼嘅特色喺度，不如我鏟走佢啦，唔使驚，因為咧我會幫佢打造成一個中東巴黎。哇！聽到呢個名好吸引啦，係咪啊？ 係啊，咩舊城都唔要啦。咁就係真係依家就所有舊城嘅一啲嘅片段啊，嗰啲遺跡啊都見唔到啦。咁就淨係見到呢個法國人打造嘅呢個中東巴黎嘅樣子啦。 係啦，其實奧圖曼後期建築物咧會喺其他地區見到嘅，但喺呢個市中心咧就真係冇啦，因為剷走咗之後咧，佢又重新起啦。喺1930年嘅時候咧，佢請咗一個好出名嘅法國城市建築師啊，佢叫 René Danger。其實呢個城市設計師咧亦都係幫大馬士革同埋阿納坡同一時間咧係做城市規劃嘅。咁但係佢做嘅方法唔同啦。佢今次咧之前嗰兩個唔掂舊城，我就喺外面起新城啦。喂，今次唔係，我喺市中心啊，幫佢完全徹底粉碎，由零開始起啊，梗係正啦。咁於是咧，佢就用咗咧巴黎最出名嘅一個叫做奧斯曼嘅設計，就係咩咧？去巴黎之前話成日都唔講巴黎設計，但巴黎設計好多人都會知啦。其實嗰陣時咧，其實係喺19世紀嘅時候咧，因為佢個中世紀舊城咧，實在影響咗好多佢嘅衞生條件啦，同埋好多罪案啦，同埋政府好難去管治啊，因為好多示威咧都俾佢 block 曬啲路，所以佢決定咧要將城市咧擴闊啲路，亦都要去將好多地方好容易會見到嘅。咁除咗改善咗個空氣嘅流動啊，或者好多陽光入嚟之外咧，亦都將城市嘅交通流線搞掂嘅。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咧就係佢嘅中心就係呢一個海船門，就係一個12角形嘅設計嘛，佢就係將一個圓形廣場咧放射去12條唔同嘅街啦。咁你所以咧喺好多城市嘅唔同嘅地方都可以見到呢個中心，你會覺得一個好清楚嘅城市意象。咁呢個話呢個其實巴黎模式好多城市都想抄。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個，譬如夏哈那又想抄啦。我哋講過喺東歐嘅巴黎就係呢、這個布加勒斯都想抄啦，但係抄唔足嘅，因為唔可以鏟成個舊城嘛。背佬大得啦， 有機會啦， 鏟咗舊城啦。咁於是咧，將舊城鏟曬之後咧，中間就真係放咗圓形，就係咧同一個名都係叫聲音廣場嘅，即係喺呢個法文嘅意思都係啦。咁其實同今時今日嘅海船門嗰個廣場叫做大高樂廣場咧一樣。中間就一圓形，側邊咧佢就冇12條街，但係有佢想整8條街落去嘅。 係啊，咁但係睇落都幾靚啊！嗱，即係大家睇咗相先，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啊 ，rthk.hk 啊，咁就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就揾翻我哋呢一集就講緊黎巴嫩嘅貝魯特嘅第二集啦。咁咧就睇到咧頭先仙奴所講嘅一啲嘅相片啊，就係呢個星星廣場嘅，即係由高空望落去咧，都真係好有海船門即係嗰邊嗰個感覺喎，呢、這個放射式啊。 你有錯喎，你見唔到海船門先？ 咁梗係見唔到啦，因為呢個唔係巴黎嚟噶嘛。 係啦，真係抄唔足嘅，同埋咧佢真係好細嘅。其實咧 係真係細好多。 呢個設計咧，某程度上係失敗嘅，因為 佢細。 其實其中除咗佢細之外咧，因為大家記住咧，海船門咧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城市嘅中心嚟嘅，佢帶動好多嘅交通流線啦，同埋佢有一條主要嘅香榭麗舍大道啦，其實都係主要城市活動空間都係嗰度嘅。咁但係咧呢個星星廣場咧其實好奇怪啦，因為咧一嚟佢好細啦，中間冇海船門都唔係好緊要嘅，佢中間係擺咗個地標，就係一個30年代起嘅以 Art Deco 風格設計嘅一個鐘樓。咁我覺得做一個城市嘅一個地標係冇問題嘅。 係啊係啊 ，OK 啊。 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太細啦，其實咧佢咧裡面嘅街咧只係容許到咧雙線行車，咁佢唔可以做到一個城市中心嘅一個交通流線咧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就因為咁樣咧而吸引唔到人流過嚟， 以前咧喺中世紀時代咧，呢、這個舊城不嬲都係市集啦，城市嘅中心啦，咁所以好多會連接埋海港嘅一啲活動啦，係好繁盛噶嘛。咁但係做完呢個之後咧，佢側邊咧其實起咗好多咧，就係、是、當時嘅一啲仿歐式嘅建築物啦。咁佢嘅風格咧就好混雜嘅，佢有類似可以法國嘅節束式嘅主義啦，即係將咧唔同時代嘅，譬如一啲古羅馬、古希臘啊，或者一啲新古典啊，或者一啲新嘅藝術風格啦，全部唔同嘅元素咧都放喺呢啲建築物上面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佢有好多唔同風格，但係都類似歐式嘅嘢咧，就會放咗喺呢個側邊嘅所有建築物嗰度。同埋咧，佢會加入一啲咧本土，因為都係受過阿拉伯同埋奧圖曼影響啦，有啲新阿拉伯或者新奧圖曼主義嘅建築物放咗喺度嘅。咁所以咧，佢又唔完全歐式嘅噃。你會見到咧，佢都會因為當時已經係進入呢個現代建築啦，咁都有啲 modernism 嘅元素出現喺度。Art Deco 嘅裝飾，咁所以咧，其實周邊建築物咧就好華麗嘅，你都會覺得有一種歐洲嘅感覺。咁但係你唔可以講到佢一種好主體嘅風格咯。但係因為全部咧都係用黃色嘅石頭去製造啦，所以咧個感覺個風格好一致嘅。感覺就好靚啦， 係啦，聽落就已經好靚啦。其實即係唔一定話全部都係統一嘅風格，你有好多種唔同嘅元素擺埋一齊，都見到呢個城市好多姿多彩嘅一面啦， 好和諧啦， 係啦， 都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迴旋嘅中間嘅位置嘅，即係西邊啦，即係我哋圖片嘅左手邊咧，其實都有兩個羅馬十字嘅，應該係啲類似教堂咁嘅建築物喺個左邊嗰個圖嘅。 係啊，嗱呢、這個就係咧佢嗰個拜筆之處啦，因為咧你真係出現真係見到，真係細心，因為咧就係呢兩個教堂令到佢做唔到八條街。其實咧本身佢嘅設計咧喺佢嘅東邊咧就連接我哋上集咧最後講嘅呢一個烈士廣場。烈士廣場就係嗰陣時嘅市中心嚟噶嘛，變咗佢 shift 咗去嗰邊啊嘛。咁但係呢一個規劃咧竟然係連唔到去呢個烈士廣場，即係連唔到佢本身嘅市中心啊，就是、因為有兩座比較古舊嘅教堂喺度。 即係規劃係虧嘅。 系啦，挖就挖咗啦，但系我又嫌走兩個教堂，因為佢哋都有歷史價值。其實兩個教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喺呢個拜占庭時代已經有噶啦，但係經歷好多時代之後咧，就變成而家咧呢一個聖佐治嘅天主教大教堂。另外一個咧就係亦都唔係好舊嘅，係19世紀時候先起教堂嘅。咁但係即係你話要鏟人嘅教堂，好似鏟人哋祠堂一樣噶嘛？呢啲咁敏感嘅嘢，梗係唔好做啦。其實喺區內咧，所有嘅回教寺咧，同埋啲宗教建築都係保留到喺度嘅，只不過咁啱呢兩座咧 fit 唔到佢嗰個八角形嘅，結果咧就冇咗兩條街。 但係咪佢揀一個鐘樓嘅位置本身係有錯咧？即係你如果係咪可以揀第二度係真係可以做到？起碼你通翻去個烈士廣場嗰度先啊嘛。 咁但係就冇揀啦，因為呢個其實真係以前舊城嘅中心啊，佢又想好有一個symbol力嘅感覺啦。咁結果咧，頭先講咗原因啦，街又窄啦，又博唔到去呢一個烈士廣場啦。結果咧就變咗做啊一個就唔好多人流去嘅地方咯，就唔好似當時真係你會 expect 一個市中心應該係好多活動會帶動當地人。你會好想嚟呢一度，覺得呢個係一個城市好繁忙地區嘛？但係 你嚟親呢一個地方，一定要去一去嗰個地方，即係先至得嘅。 但係反而就唔得啦，反而咧佢就將佢嘅人氣咧 shift 咗去隔離嘅烈士廣場。烈士廣場咧後期咧就起咗好多重要嘅政府建築物啦，同埋咧亦都有佢哋嘅戲院啊、巴士站啊，咁啊更加係人哋即係日常生活要到嘅地方啊嘛。結果咧所有嘅城市嘅生活就去咗嗰一邊咯。咁所以不過咧呢個咧只係 Danger 嘅 plan 嘅一部分嚟嘅。其實咧佢規劃唔係咁細部分啦，因為嗰陣時咧係擴大咗成個貝魯特退體噶嘛。而佢當時要解決就係貝魯特嘅譬如衛生問題啦，咁所以改善城市基建啦，同埋嗰個交通問題嘅。咁因為不嬲咧都係會黐住呢個星廣場嗰度咧發展係市中心噶嘛，嗰一帶就好擠塞嘅。咁但係起咗星廣場之後咧，好啦，啲交通都唔嚟啦，因為都唔入呢個廣場啦。咁都係側邊咧就做咗條環路。咁而喺星廣場嘅南邊咧，佢另外做咗一條東西向嘅嘅幹道啊，咁變咗成個城市咧，有呢兩條路咧去連埋咧，就唔使再入去市中心。咁亦都將嗰個交通嗰、那個流量嘅問題解決咗啦。同埋咧，佢都好做咗一個好清晰嘅分區啊。佢希望咧將唔同嘅功能咧喺個城市度會出現啦。例如喺佢西面咧就係、是、中產嘅住宅家庭啦。咁喺佢嘅中心嘅下面南邊咧就係、是、一啲比較低層嘅人住嘅屋企啦。咁所以咧佢會將唔同嘅功能咧都喺城市出現咯。咁就比較整體去睇下點樣解決你嘅城市嘅問題咯。 咁但係其實都頭先所講嗰啲交通問題，只係佢即係令到嗰個地方唔再 唔再係一個市中心咁解啫。 係，咁但係 所以解決咗交通問題就係、是。 咁但係咧，當我哋去到二十世紀個城市計咧，已經唔係淨係解決一啲現代化問題，仲、有就係一個城市意象啊嘛。其實當時佢做呢一個市中心咧，其實佢都想將黎巴嫩嘅新嘅叫做殖民地啦，新嘅身份認同啦，想有一個新嘅形象出現嘅。咁當然啦，嗱，我頭先講呢啲建築嘅設計，或者佢嗰個空間其實都幾吸引，只不過佢嗰個功能上咧，佢吸引唔到人去用咯。咁但係喺城市其他部分咧，佢都陸續咧加入一啲紀念族啊，一啲廣場啊，一啲花園大道啊，其實好法國嘅感覺。其實都係想咧講俾大家聽咧，喺二十世紀嘅設計咧，城市設計咧，十九世紀開始都係啦。我哋唔係淨係注重一啲好功能性嘅用途啦，我哋都要講下咧一個城市究竟我哋嘅面貌點可以令到當地人會覺得喂呢個城市係有我嘅風格啦嘛。 係啊，好同意啊！即係你諗下，就算巴黎海旋門咧，都啲生人勿近嘅地方，一揸架車過去，你點出翻嚟咧？同埋大家都知道嗰頭附近係即係塞車塞到最恐怖嘅一個地方，你諗下。咁多条道路嘅集中地，中间有个回旋处，系咪？回旋处嘅意思系咩咧？就即系一条路啊嘛，咁即系八条路变成一条路，咁所以咧嗰路一定系塞到死，咁所以我哋永远都唔敢行，真系有车行喺中间部分。咁而我哋知道法国最旺嘅部分都唔系嗰个位置啊，都系其他嘅一啲嘅部分。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就系、是、随住变化之后，嗰、那个所谓嘅原本嘅设计，佢有冇弹性去做到其他用途先系重点。咁如正话先头所讲，佢变成咗一个纪念性质嘅部分，咁都系佢嘅好嘅之处。 我2001年去嘅时候咧，其实感觉到呢个地方真系好似空城咁，系真冇乜人。 即系意思系呢一个星星广场。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嗰个规划到后期都系有问题咯。我哋之后可以会再讲下嘅。 好啦，咁我哋咧就头先讲咗，诶喺呢一个嘅殖民嘅时期咧，法国嘅政府啊或者法国人咧都为呢个贝鲁特咧就做咗一啲嘅城市嘅規劃啦，咁亦都即係帶出一啲嘅新面貌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好嘅地方，或者有啲嘅敗筆嘅地方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就有啲討論啦。咁但係轉頭翻嚟咧，我哋就帶咗大家去睇下黎巴嫩嘅即係後來嘅政局啦。咁就會見到咧，即係黎巴嫩咧之後會有一啲嘅內戰發生啦。咁對於整個城市咧，當然會做到一啲更大嘅影響啦。咁啊，轉頭翻嚟再講下黎巴嫩嘅貝魯特啦。 艺我嘅古城，倾佢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已经咧同大家咧讲紧嘅第二集入面讲紧黎巴嫩嘅贝鲁特呢个城市啦，咁我哋继续咧讲翻佢嘅历史同埋佢嘅城市嘅建筑同埋规划啦。之前咧就讲到佢咧法国人咧就为佢做咗一啲嘅规划啦，啊都。叫做開始，我哋見到呢個城市咧，啊有一啲嘅全面啲嘅規劃啦，亦都有啲嘅新嘅現象出現咗。咁但係咧，去到稍後嘅時間咧，其實就即係戰爭咧，都始終係又翻翻嚟喎，喺呢個城市入面就冇得再平靜 了。都要講下其實佢法國殖民地美期啦，同埋獨立時代咧，呢個城市嘅影響係啲咩咧？主要係人口嗰個組成啊，因為咧去到其實20年代咧，大家知道亞美尼亞大屠殺啦，其實跟住之後土耳其同埋希臘都互換一啲教徒啦。其實呢啲事件咧，反而係有影響到貝魯特嘅，因為之前講過咧，貝魯特係一個避難天堂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咁樣嘅被宗教迫害人咧，個都過嚟貝魯特啦，覺得哇呢度咧可以容納到我啦，咁所以咧漸漸咧基督教徒咧喺呢個城市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咧。去到獨立嘅時候咧，所以嗰陣時咧馬龍教咧反而係多人嘅。咁法國人又同馬龍教熟啊嘛。嗰陣時國家憲法有個不明文嘅規定，以後所有嘅總統都係馬龍教人，而佢總理咧就係呢一個回教徒，係什葉派人。而呢個國會議長咧就係呢一個順尼派嘅教徒。咁所以咧佢又想將咧透過一個宗教咧去將呢個政治分成，結果咧就造成咧佢內戰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衝突，就係點解我用宗教去分政治分赃咧？咁去到 之後呢，因為中東的政局呢其實影響得佢好犀利嘅。1948年大家知道啦，以色列立國㗎嘛。以色列立國之後呢就湧現咗好多巴勒斯坦難民入咗去布魯頓。咁突然間呢又多咗好多回教徒出現喎。咁將回教徒人口又再增加。咁去到50年代呢，其實嗰時呢布魯頓呢係一個好興盛嘅時代嚟嘅。因為佢又有機場啦，又有博物館啦，基本上呢又受過法國嘅殖民地影響啦，有好多法式嘅生活啦，咖啡室啦，戲院林立啊，全部呢啲人呢都係享受一個呢好高質嘅生活嘅。好多中東嘅人呢都嚟呢度度假嘅，因為嘩我邊有咁開放啫，我嚟呢度又有沙灘，又可以去巴話你去邊度揾啫。咁所以呢個城市呢佢亦都可以係造就咗好多中東啲人呢，譬如喂我如果想為一個銀行比較穩健嘅地方，我覺得係去貝魯特啦。咁所以咧，佢係好發達嘅城市。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呢啲咁嘅發達咧，只係咧受惠於基督徒，因為基督徒咧始終都係中產人士為主。其實回教徒都有，但係就冇咁多咯。咁而個政治不均之下咧，終於咧喺1975年咧就釀成佢哋嘅內戰啦。 係啊，其中一個好，我諗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知道，即係巴勒斯坦人喺即係中東嘅問題都係簡單講，佢哋都係受害者啦。因為我哋話以色列立國之後，其實佢哋本來嘅主要嘅聚居點咧，其實係失去咗嘅。咁簡單講，其中一個你都知以色列喺北邊就係我哋今日講嘅黎巴嫩，好其實好近。咁然後再右再東邊咧就係敍利亞。咁所以我哋話佢哋可以走嘅地方好多時就係向住黎巴嫩呢啲咁嘅地方走。咁同樣係中東嘅國家咧，大家都會支持佢哋嘅，基本上都支持巴勒斯坦同埋同情巴勒斯坦嘅。咁咧問題係乜嘢咧？就係以色列咧幾乎有當時中東最強嘅軍隊，但係黎巴嫩咧係有當時中東幾乎最渣嘅軍隊。 嗯， 即係黎巴嫩冇軍事能力。咁所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咧喺黎巴嫩呢個地方咧，佢就發覺自己嘅軍事力量咧同個政府軍比咧係絕不遜色，同埋有即係過之無不及。咁結果係點咧？所以好多巴勒斯坦人咧就變咗咧喺黎巴嫩嘅南部成為好多嘅一啲嘅聚居點啊，一啲地方就成為咗佢哋嘅落腳嘅地方。咁亦都由最初嘅同情咧變咗開始有啲唔同，即係本來係同情嘅，但慢慢就發覺，咦，同情得嚟喎，你成日喺度住埋我屋企，咁我又好難同情得過你喎，咁樣。咁所以中間嘅呢個衝突亦都係實質嘅，我哋叫做咩土地問題。即係實質嘅一個土地嘅摩擦而嚟，咁而當然又有上而下嘅，我哋以馬龍教基督徒為主幹嘅一個嘅政策，咁所以你咁嘅變化之下，人又越嚟越多，大家嘅壓力又越嚟越大，摩擦越嚟越大咧，慢慢就演變成一個一發不可收拾嘅局面。 係啦，其實咧當時咧。貝魯特咧，佢城市個分區咧都係以宗教分區啦，主要咁、譬如回教徒都係會聚居喺西邊同埋西南邊啦。咁基督教徒通常咧會聚居喺東邊嘅。之前講嘅拉斯貝魯特咧比較西邊啲嘅區咧，就係混雜咗唔同嘅中產人士住啦。咁喺內戰時咧都係幾成型嘅一個區域嘅分野嚟嘅。其實咧，我覺得黎巴嫩咧喺內戰嘅發生咧，其實同佢周邊咧中東嗰個形勢咧好大嘅影響嘅，即係佢側邊，因為佢始終係如果喺國力上都係細啲嘅國家啦、雖然經濟係好發達，咁但係始終係政治實力上咧係冇咁強嘅。咁當時咧，其實喺猶太立國之後咧。所謂阿拉伯國家都有一個泛阿拉伯主義噶嘛，即係大家都覺得，我哋係阿拉伯人，不如組織個國家啦，或者我哋幫你啦。咁所以咧，當1967年咧嗰日嘅六日戰爭之後咧，其實阿拉伯軍係輸咗噶嘛。咁當時滯留緊喺貝魯特嘅巴勒斯坦難民咧就好唔開心，因為佢成日諗住咧，喂贏咗我就翻去噶啦嘛。咁結果咧就仲衍生咗好多一啲極端主義嘅。咁當時咧其實。巴勒斯坦嘅解放組織咧，即係以阿拉法達為主啦。佢哋嘅基地咧，本來喺約旦，但係1970年咧就俾約旦政府趕出嚟嘅。咁佢哋於是將個基地咧重設咧，就去咗貝魯特。貝魯特咧就變咗係巴解組織嘅基地， 慘 咁啊慘啦！因為咧變咗咧將人哋嘅戰爭帶埋入你自己嘅城市。咁之餘咧，因為城市咧喺六七十年代咧由山區引入咗好多。窮嘅人啦，咁呢啲人咧通常都係回教徒嚟嘅，咁同埋咧佢哋咧，因為嚟到城市咧已經佢得唔到呢個經濟發展受惠，住喺比較偏遠嘅南邊啊，咁啊成日都覺得，國家點解忽略我哋咧？城市好似冇為我哋做啲咩，咁啊更加會加入呢個巴解分子啊，或者會有極端主義咯。咁其實1975年咧之前咧，回教徒同埋基督徒咧個衝突都好多噶啦。 黎巴嫩內戰咧，其實唔係簡單係回教同基督徒衝突。嗱、我哋可以好概括嚟咁樣講，咁但係咧裡面咧係多唔同嘅宗教派系嘅，回教都已經分成三四個，基督教分成五六個。其實佢哋各自咧有自己嘅嘢想做，又試過互相結盟，又結盟完之後又背叛大家，所以係一個好混亂嘅戰爭嚟嘅。 係啊，同一時間其實背後嘅種種嘅力量亦都係幫你撐腰啦，即係法國嘅力量依然喺度啦，啊土耳其嘅力量啦，蘇聯嘅力量啦，我哋話埃及嘅力量啦，巴斯坦本身嘅一啲力量啦，伊拉克亦都有支持過啦，伊朗亦都支持十二派啦，即係種種唔同嘅力量都嘗試喺嗰邊咧，就扶植一啲我哋叫軍頭啦，即係簡單講佢係一啲軍事嘅領袖，咁可能佢背後係親某一啲嘅宗教，咁呢啲嘅無論係支持者又好啦，被支持嘅人之間咧，其實成日都換嘅，可以換夠啲唔同嘅人。支持咁，然後就簡單講就係喺一個咁嘅混水摸魚格局咧，第一係鬥手場，然後咧就係爭逐嗰啲東西。呢、这個局面我哋話咧係好多時係一個社會嘅即係 collapse 入邊最可怕嘅一種，就係話冇咗一個強有力嘅政府咧，同埋佢嘅政府軍，佢唔係有派系嘅，佢唔係有立場嘅，而係佢係維持嘗試維持穩定。而我哋正話講嘅所有力量咧，都係為咗爭奪權利而去爭奪自己嘅文化或者支持自己嘅宗教而做，咁所以你冇咗一個冇乜立場嘅政府軍，佢唔係為咗啲乜嘢，佢係為咗國家好嘅一啲政府軍去調停所有事咧，反而冇乜力量可以做呢件事。咁結果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就變成咗一個可能好短時間有一談判嘅一種模式，變成咗一個漫長嘅一個即係互相去爭鬥嘅一個過程。 係啊，所以咧其實黎巴嫩內戰就好似好複雜咧。不過我覺得都可以簡單嚟講咧，其實就係因為咧之前我講過政治嗰個勢力分唔穩，所以咧嗰陣時咧其實內戰之前咧回教徒已經佔六成以上嘅啦，基督徒咧係三成幾嘅啫。咁但係咧喺社會上嘅經濟資源啦，同埋政治嘅本錢咧，全部都係偏袒咗喺基督徒度啊嘛。咁回教徒梗係好不滿啦，我咁多人，但我又冇咁多嘅力量，咁所以咧就爆發咗呢一個內戰。七五年開始內戰咧，其實最初期嗰兩年咧，係令城市成個改變好大嘅。因為咧，我之前咧，譬如講尼科西亞嗰個綠線啦，當時尼科西亞綠線咧就係英國佢幫佢定嘅。但係咧喺貝魯特都出現條綠線，綠線咧就唔係人哋定嘅，係當佢內戰一出咧一爆發嘅時候，因為冇人講話今日打仗噶嘛。但係呢人開始知道衝突之後咧，好多人咧就喺市中心，頭先我講嘅聲音廣場啦，呢個解放廣場開始一路咧沿住南邊一路去到大馬士革公路，開呢條路咧就係佢哋成個國家嘅主要嘅幹道啦。喺呢條路上面咧就即刻好多嘅 block 啦，好多檢查站就 check 下你究竟你係咩人，你係咪回教徒，你係咪基督徒？咁所以嗰陣時咧，好多巴士燒咗啊，或者好多沙包全部擺曬喺呢度，就變咗係一個咧無人可以進嘅一個死亡區嚟嘅。 係我哋話呢種嘅模式點嚟嘅咧？其中有一個狀況嘅，就係話其實每一個檢查站咧，其實都係每一個力量嘅收税嘅地方嚟嘅。咁你就留下買路錢就去過關啦。咁亦都係我哋話咧，喺呢一次內戰嘅初期咧，馬龍教嘅一啲嘅武裝嘅部隊咧，喺啲檢查站咧問對方係咩人。如果你係巴勒斯坦人，或者你係伊斯蘭教徒咧，其實係隨意咁去槍殺或者虐待。咁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本來好多同情馬龍教或者同馬龍教授好 friend 嘅伊斯蘭教嘅組織咧，就變咗要割席。因為大家諗下黎巴嫩嘅情況就係佢唔會係宗教敵對嘅，本身係好 friend 嘅大家。因為假如一傾，你諗下大家差唔多，但係你演變成為你對住某一種宗教嘅傷害嘅時候咧，對於伊斯蘭教嘅教義嚟講咧，一進入呢個模式咧就冇得救嘅，即係一定係同你對抗噶啦。咁呢個係大家一去到宗教問題就冇得拗，咁結果係咁嘅模式之下咧，就令到仲話阿先生都有講，就係呢條嘅綠線就變成咗冇得搞啊！你諗下，你入個檢查站，平民行過又死，咁我點敢行咧？咁就自然就係好大嘅傷害。 條綠線嘅出現咧，嗱，每人幫佢定啦，但係咧，其實咧，某程度上之前咧，城市嗰個分野已經係定咗出嚟噶啦，因為我都講咗啦，喺東邊咧主要係基督徒聚居，西邊咧就係回教徒，所以呢條線咧其實好明顯咧就係分開咗東西兩區，咁所以自此之後咧只有東同埋西就冇貝魯特嘅啦。咁當時咧呢條綠線上面咧，其實今日你行咧，即係過咗內戰三年之後咧，仍然有好多咧子彈窿或者已經爛曬建築物咧，仍然喺度係未清理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城市集體記憶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即係想感受下個內戰嗰個恐怖咧，要行一行嗰個綠線啦。咁同埋當年咧講一講個城市嗰個轉變啦，因為咧其實雖然話東邊主要都係基督徒啦，西邊係呢個回教徒啦，但係咧其實 當中咧，總有啲區份咧係混雜咗好多人嘅。咁但係咧，因為某啲區咧混雜區咧，反而咧就會受嗰一邊包圍嘅力量咧而受到襲擊嘅。咁啲人好驚，喂，會唔會聽日會殺咗我㗎？譬如我本來我係回教徒，但係我喺基督徒區住，我唔安全嘅。結果喺頭兩年咧，啲人咧就兩邊換啦。大約有四成嘅人口遷移咧，即係由基督徒區嘅回教徒咧，就喂快啲翻返回教區，調翻轉咁樣做咯。 阿千奴咧，其實做節目之前咧，先同介紹咗我睇一啲依個黎巴嫩嘅電影啊。咁其中一啲嘅畫面都有講過咧，即係啲平民行過嘅時候咧，俾嗰啲嘅即係遊擊隊嗰啲咧就去撩撥啦，即係好似想傷害佢或者係搞佢哋咁樣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啲生活嚟講，都好似好淒涼、好慘。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贤、冯杰。 我記得當時我去貝魯特嘅時候咧，即係過咗十年嘅內戰，我同啲當地人傾咧，佢話到嗰陣時啊，有啲喺西邊貝魯特嘅人咧都唔敢去東邊，尤其啲老人家，佢覺得仍然咧嗰條綠線係好唔安全。你就可以知道咧，其實咧嗰個綠線同埋當時內戰嗰個傷害對當地人咧影響好深，直到今時今日咧都仍有啲人有咁嘅諗法嘅。 係啦，即係廣播道唔可以落去樂富咁啊。即系差唔多啊，唔好过去好危险啊！ 系啊，觉得好危险啦。咁但系呢条绿线咧，今时今日咧，我哋咧都可以见到咧，当时战争流落嚟嘅一啲战争废墟咧，可以大家介绍下。因为咧喺战时咧，好多建筑物都需要生存噶啦，即系唔系就系人嘅。咁但系咧，有啲人真系敌不过战火啦。其中咧喺市中心附近咧有一个酒店区嘅，当年咧有几座好高嘅大厦，其中有一座就系假日酒店啦。假日酒店點解咁出名呢？就因為咧，而家佢應該係全球貝魯特最高嘅一個廢置建築物啦。呢座建築物咧係1974年落成，當時咧有26層樓高，佢喺海邊咧居高臨下，基本上望曬成個貝魯特，咁啊非常之正啦，梗喺嗰度住啦，一定好貴添啦，係咪先？對住地中海喎，係咪好吸引先？但係咧，去到佢只可以俾一年咧，就去到呢、這個黎巴嫩內戰啦。咁內戰期間咁高。咁啊，梗係我嚟做追擊手基地啦。咁所以好早咧就已經俾回教徒咧去佔據咗。咁基督徒民兵知道，梗係打你啦，因為佢喺上面射我啊嘛。 係啊。 結果呢座酒店咧就係不斷咧就俾兩方去攻擊，有成幾千人喺裏面死過嘅。咁啊最後咧變咗做一個廢墟啦。咁去到內戰完咗之後咧，其實咧周邊啲酒店咧都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咧投資者咧都肯重新重建或者將佢拆咗再起過。但係咧呢間酒店好慘，因為佢有幾方唔同嘅投資者，大家傾唔成，有一邊就話不如拆曬起過啦，有啲人就話不如改建啦，所以咧擺咗成30年啦，而家仍然咧就變咗個廢墟。咁而家咧就係一個軍事禁區嚟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有咁大個嘅建築物留喺度咧，其實都好顯示到咧。其實內戰嗰個傷痕咧，到今時今日咧，貝魯特咧仍然係未解決到。咁究竟可以點解決呢？其實咧喺綠線嘅其中一個建築物，我可以見到可能有機會解決。喺綠線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交叉口啊，就係當年咧信尼派、什葉派同埋基督徒派嘅分界線上咧，有一個建築物咧叫做貝魯特屋。貝魯特屋咧本身咧就係1924年起嘅一座咧幾靚嘅奧圖曼溝埋歐式嘅建築物啦。咁咧佢係一個中產人士嘅大宅嚟嘅。建築物特別咧就係咧佢中間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柱廊式嘅露台啊。咁呢個露台咧好靚啦，好吸引啦。啊，點知又吸引啲追擊手喎？哇！呢個射人啊最好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佢嗰個位置上咧，當時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衝突，因為幾方人都喺曬度啊嘛。咁所以咧。內戰一開始咧就已經被基督徒民兵佔據咗，咁亦都係成為佢哋嘅基地啦、瞭望台啦，同埋係追擊手愛嚟射人嘅炮台啦。咁所以呢建築物咧，你見到咧，哇！而家咧好多嘅炮彈傷痕仍喺度。咁但係咧呢、這個建築物咧喺完戰之後咧，其實政府覺得係危樓嚟嘅，要拆咗佢嘅。咁但係當時咧就有啲保護人士啦，佢就覺得唔可以拆，同埋咧我哋呢座咧係一個我哋嘅記憶。睇應該要保留嘅，咁於是咧做咗好多嘢之後咧，政府終於咧佢就肯將呢個建築物咧就變做一個法定嘅古蹟啦。咁你而家咧睇到相咧，呢、這個建築物好似未翻新咧，其實已經翻新完噶啦。 啊，翻新完噶啦。 係啊，你講下點嘅樣咧？翻新完。 哦， 大家一起睇下啦，嗱，继续都系上去我哋港台网站 rthk.hk 啊，建筑二嘅版面入面亦都有呢个贝鲁特屋嘅相，咁呢个直情已经翻身完啦，好似仲系千疮百孔啊，仲系危楼一栋，咁啲柱廊好似啲柱都仲系崩噶。 点解咧？其实就系建筑师同埋设计师嘅谂法嚟嘅，因为咧其实。黎巴嫩咧喺內戰之後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避免提內戰，政府咧而家大頭咧係唔講內戰。譬如喺啲教育制度之下咧，佢哋教科書歷史咧只係教到咧1943年佢哋獨立之後就當冇事發生過。咁所以新一代咧對於內戰咧唔係話唔認識，但係咧都好似避而不提咯。政府喺內戰之後咧，亦都冇推行任何嘅一啲和解啊或者賠償啦、啊，所以大家覺得好似突然間對消失嘅歷史。咁而嗰個建築師覺得咧，我哋唔可以當呢段歷史冇咗嘅，所以佢覺得咧，其實呢座建築物咧，佢有改建，佢又將一啲咧比較唔係咁安全嘅一啲結構部分咧，佢加建咗，加鞏固咗之後咧，佢就想保留翻當時究竟戰時佢係點樣，其實裡面都冇去執嘅，佢想俾人大家知道咧，其實戰爭係幾恐怖啦。咁其實喺呢個建築物後面咧，佢有一個新嘅extension 嘅，係做一個博物館啦，同埋一個文化中心嘅，咁所以咧，而家如果你行過呢個建築咧，大家唔好驚喎，佢已經係完成咗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重要，對於貝魯特而家後建築年代，因為咧，始終咧，如果想忘記傷痛咧，我覺得唔可以透過話你唔提就得咯。佢呢一個顯示咗咧，就係如果大家要面對歷史，大家先可以走出呢一個內戰嘅陰謀咯。 咁而除咗呢一个嘅贝鲁特屋嘅建筑物之外啦，咁亦都叫做可以做咗一个重建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地方係可以见到喺内战之后係重新规划再建呢？ 咁如果講咧，就要講個立博物館啦。個立博物館咧又企喺綠線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喎。佢就係分叉點。咁嗰個點咧，其實咧又係幾方好多人 set 呢個 wall block 嘅地方嚟嘅。咁變咗咧嗰陣時咧，初頭咧佢都有開嘅，即係內戰嘅時候，其實個個生活都要賺錢噶嘛，博物館都有開嘅。咁但係咧開咗冇耐咧，其實博物館館長咧覺得咧好唔得啦，因為咧佢出面 邊人嚟博物館咯。 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樣而生活冇咗噶嘛，所以其實內戰嘅時候佢15年咧。其實好多人佢哋仍然都想個生活係維持咧，做翻原本嘅嘢嘅，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唔會想象到啊，內係咪打仗我就要走咧？其實唔係嘅， 冇走，仲有啲貿易仲繼續做嘅，所以成個海港俾人哋換人去 酒店都有開㗎。佢直情有啲酒店咧，俾人逃避戰爭就話你喺度嚇嘆下咁樣啦。咁呢個博物館咧， 即係飲杯咖啡避下子彈， 係啊， 出邊避啲白冷咁樣， 有 package 嗰陣時真係。咁呢個博物館咧，嗰個館長咧就覺得因為佢。直情嗰啲老將咧，可能係以色列或者係敍利亞軍隊設立。佢最緊會唔會？因為其實博物館咧喺戰爭咧係好容易咧俾人偷走啲文物而賣去國外嘅。 同埋近10年都好啦，好多即係宗教問題，見到定係博物館燒咗佢嘅。 係啦， 即係到中東都有一兩個博物館曾經有啲咁嘅經歷。 係啦，咁呢個建築物咧，其實佢本身都已經係俾人炸到七彩㗎啦。咁但係咧，嗰人博物館嘅長官，哎呀，你外面炸咗算啦，因為你建築物都唔係真係好舊。咁於是咧，佢同佢老婆咧喺內戰開初咧，已經將咧比較細小嘅所有展品咧就收埋咗去地牢，然後再揾牆封咗個地牢嘅門，係俾人見唔到，即係覺得已經唔存在㗎啦。 有密室咁樣喺入面。 有密室喺度，今日封住咗。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博物館裏面咧有好多咧鋪咗喺地下嘅麻彩係羅馬時代嘅，咁呢啲點攞走咧？佢諗嘅方法咧就係用呢個英泥，就用呢個混凝土咧就冚住咗佢。咁咧希望咧就起碼你炸彈炸嚟都唔會炸碎咗嗰啲啊，到後期我撩翻出嚟冇咁難啊嘛。咁所以咧佢都有用咗，將佢有咗保護咗嗰一層嘅麻彩之後，先至加呢個石屎啦。咁所以咧就。冇人知道咧，係有呢一啲咁樣嘅文物存在。咁到後期咧，連一啲比較大嘅石像啦，或者一啲大嘅棺木咧，一啲係腓力斯上流落嚟嘅一啲嘢咧，搬唔走啲咧，全部都係用呢個方法，用啲木板圍住啦，然後再灌呢啲混凝土咯。 哇！即係哇！如果係咁。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咩冬瓜豆腐啲嘢，全部就唔見曬，冇人知㗎喇喎。 係啊，咁但係咁大個，即係好難搬走㗎嘛。結果呢好彩，好多一啲咁樣嘅文物呢喺戰後都保留到囉。當然有部分係真係有火燭啊或者水浸而破壞咗啦，但係呢而家大部分呢都可以見返到。咁所以呢喺內戰期間呢，其實有好多感人嘅故事嘅。一點樣可以令佢哋嘅文化可以繼續盛傳落去呢，都要靠返本土佢哋貝魯特人對於佢哋嘅根好重視同好鍾意囉。 咁而嗱，咁啊，個別嘅建築物或者係一啲嘅文化嘅角度，見到有多人都依然係即係可以做到一啲嘢啦。咁但係整個城市上面，始終個面貌可能都已經即係千瘡百孔啦。咁有冇一啲嘅即係規劃，令到整個城市嘅面貌可以得到改變呢？ 係啦，80年代尾呢，其實內戰已經即係拖咗15年呢，大家都打到好鬼唔想打㗎啦。結果呢就有啲和約啦。1990年呢叫正式完結咗呢個內戰啦。咁內戰完咗嘅時候呢，其實成城市呢有80%係受破壞嘅。好多建築物呢，即係其實基本上冇乜建築物係冇子彈窿。咁成個舊城中心呢，頭先講先廣場呢，基本上呢就係重災區，因為佢就喺陸線嘅頭，加埋佢隔離嘅烈士廣場啦，本來係應該是市民的活動中心全部都爛晒，所以呢是變成一個廢墟來的，那又重新起過了，由頭開起過了。當年呢的總理他就負責這個重建工程的，他就找了，即因為覺得政府重建真的很慢，於是找了私營的公司入了，他就成立了一間新的私營公司，就負責去重建計劃。私營公司就有個好處的，可以快點做事，因為不用所有政府批嘛。亦都可以，因為那時他在城中心很多的地皮呢，其實物業權是很複雜的，成千多人都說我有份的。所以於是透過這個公司呢，就去幫大家說，好啦，你 賠錢啦，賠償啦，攞返個權利 啦。咁佢就將一半嘅股份呢就俾咗呢扎人。咁總之呢，你俾塊地我就俾股份你啦。另外一半呢就俾其他投資者，咁就有啲資金注入呢就可以重建計劃。咁呢個重建計劃點做呢？其實佢做返1930年法國做嗰個 plan。咁即係將頭先個升嗰場咧重置起翻曬喺度。咁但係咧又有啲唔同嘅，因為咧而家變咗個大地盤啊嘛。咁基本上咧，我即係一開頭呢一集都講過啦。其實腓尼基古城、羅馬古城、希臘古城同埋奧圖曼古城咧，都喺呢一個升廣場下面嘅。喺而家呢一個變咗大地盤嘅情況之下咧，可以掘翻出嚟。咁所以咧，好多羅馬古城咧，反而係重見天日。其實考古學家一早都知道咧，佢哋喺下面噶啦，只不過冇機會掘，因為以前你起上面有人住 啊嘛。 咁結果咧，好機會咧，佢就透過呢幾年咧，盡量去發掘啦一啲嘅古蹟，希望可以擺咗去博物館啦。咁一部分咧就可以展示出嚟啦。咁所以咧，而家你去翻舊城咧，其實有幾區咧喺呢個星廣場附近咧，都係變咗係咗一個文物徑嘅公園嘅。其中有一個比較精緻咧，就係一個羅馬嘅浴室啦。有一個好，你見到好多條柱啊！原來咧就佢哋咧以前咧地底咧係有熱氣嘅地方嚟嘅，咁同埋可能幾多羅馬大陸留翻落嚟嘅石柱啦，咁咧呢個做法咧好似幾好，因為將咧城市本來掩藏咗嘅一啲片段咧同埋碎片咧帶翻出嚟俾大家去了解咧，究竟貝魯特或者呢個腓尼基或者成個黎巴嫩嘅歷史係點樣咯？咁但係呢個計劃咧其實都惹來咗非議嘅，即係佢起完呢個城中心咧，正如我當年2001年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死性嚟嘅，因為咧佢。要做呢個工程呢，其實個費用好貴啦，結果呢就係俾咗啲好名店啊，一啲好高尚嘅食肆啊去進駐呢一區啊，咁變咗呢一般人係唔會嚟囉，嘩咁貴我點會嚟啫，就得遊客去。咁同埋呢交通流線亦都係唔會令到遊客停頓喺度啦。咁某程度上呢佢又變咗一個新嘅死城，好似一個主題公園咁囉，即係我重塑返30年代咁樣。咁當地人呢其實就唔係真係好鍾意嘅。咁佢隔離本身嘅烈士廣場呢亦都冇重建，而家仍然係一塊空地嚟嘅。佢有一個烈士銅像喺度，你會見到好多子彈窿喺度。咁但係呢當時嘅譬如圍住側邊嘅好多嘅商業大廈或者戲院啦，完全冇喺度。咁所以呢變咗而家一個城中心區呢又真係變返死城咁樣。 係我睇好多即係有關旅遊呢都要講，即係上個星期開始講嘅時候就話黎巴嫩內戰好混亂啦咁。但即係譬如我哋睇返最近一啲好多嘅即係啲旅行嘅人嘅 report 講返呢，話黎巴嫩正啊，去旅行一流啊， 真 係係啊，但係真係要去啊咁樣。咁都可能係推廣旅遊業嘅結果啦。咁但係都你都見到就係真係如果你喺中東揾一個相對和平或者平和嘅地方，今日啊黎巴嫩的確係一個相對幾好嘅選擇嘅，即係相對嚟講係和平啲啦，都係大嘅問題都已經了結咗啦咁樣。咁而嗰個市容呢都仲係好靚嘅，即係用我即係雖然係一個重建嘅結果，但係都仲係好靚嘅一個城海港嘅城市啦。咁所以如果去中東黎巴嫩都諗得過。 不過咧近年都受到敘利亞內戰影響嘅，咁所以咧好多啲難民啦都湧入咗去啦。咁所以咧政治 或者佢治安都開始有啲唔好穩定。但係黎巴嫩咧不嬲都係咁樣嘅。黎巴嫩係腓尼基人啊嘛，腓尼基呢個名咧其實就係來自呢一個鳳凰啊嘛。所以咧，我覺得咧都幾襯貝魯特呢個城市嘅。貝魯特咧係經過好多次嘅災害啦，有地震，有人為，亦都有戰爭啦。不斷咧喺去同一地方後重建啦，咁重建之後又真係會重新嘅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家內戰如咗三年啦，雖然頭先講過話政府係冇做任何嘅方法去令到和解啦，咁但我覺得如果呢個城市要向前咧，佢一定要係面對呢啲嘢嘅。而家咧好多公民咧都係做緊一啲點樣令到喺戰後咧仍然可以幫呢個國家去前進嘅一啲城市規劃嘅，其實。咁近年呢其實貝魯特呢都有一個新興嘅建築市場嚟㗎。其實有好多新嘅現代化建築啦，有啲建築大師都喺呢度起嘢嘅。不過呢當地人又會覺得呢佢哋呢只係搵咗一啲世界知名嘅建築師嚟呢就冇諗到呢當地嘅文化特質囉。咁所以呢我而家你去到黎巴嫩嘅首都貝魯特呢你會見到呢係一個一番新嘅景象嘅。咁但係呢會唔會係配合到佢本身獨有嘅文化呢可能大家就要諗一諗啦。 浴火重生下咁睇下呢一個貝魯特呢個城市呢睇下嚟緊發展落去呢會唔會都可以既可以重現翻佢一個古老嘅城市嘅嗰個面貌，睇到一啲嘅人類嘅文明嘅遺跡之餘，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喺戰爭過後啊，佢哋會唔會可以吸取到教訓啦，繼續向前行落去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咧黎巴嫩嘅呢個城市啊，貝魯特咧亦都到此為止啦。咁而下一個禮拜咧再同大家咧講另外一啲有趣嘅城市。下一個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電台第五台建築二，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